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那么罗清典啊，那在昨天啊当选了民进党的党主席啊。那其实啦，真济人对罗清典唔忙真深啊，感觉伊是民进党的这个救星哈。那伊摕到 17.59% 的投票率哈。那安尼啊，要哪来解读哈？另外就是台南这个有影确实。对来讲是真挑战。那么伊有讲，讲未来伊要团结民进党，但是团结讲得容易，做的真的是困难。因为像高嘉瑜啦、王世坚啦等等啊，何志伟啦，这要怎么处理？好，等一下我们会来讨论。为什么高嘉瑜昨天去投票，要在投票的现场唱歌啊？以下几个关口就心灰亏。好，那么这个讲到王世坚，因为他指控林志坚的这个新竹球场棒球场跟天母棒球场。那我今天找了数据齁这个我们不针对个人，而是说安尼敢讲安尼敢是属性齁。那么这个因为蓝营这个执政张善政已经出手了，他决定对郑文灿当市长的时候的五个工程这个做工程体检感觉来者不善啊。那另外是基隆的谢国良也成立了工程采购廉政平台我感觉也是来势汹汹民进党爱设计。好，那么另外呢是国民党因为侯友宜这个在民调里面在国民党领先那他可能要出访新加坡，这是上面块的报告。不过国民党内心其实还是很焦虑的，因为后面这个追兵就是郭台铭。那据说郭台铭想跟朱立伦合作，所以国民党这个局看起来还蛮乱的齁。另外是现在看起来蛮多人在反对我们买火山布雷系统齁。但是因为 nuclear 齁，台湾难道不需要吗？他们为什么要反对？等一下呢我们来讨论。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第一是民进党前新北市的市议员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政治系的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洪仪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的媒体人钟连晃。 洪仪好，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黄子哲。 洪仪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外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义。 大家好。 好，以及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 洪仪哥好，大家好。 好，那么待会王立第二站战研所研究员林炳佑也会加入齁。那么这个长罗清典齁是拿到了 17.59% 的得票率齁。那对不起，应该 99.5.65% 都投给他了齁，只是说党员去投票齁，投票率是 17.59% 齁，但是台南市的投票率竟然只有 15.53% 齁。高雄更低，只有 10.21%， 为什么会这样？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支持者加油声中，民进党主席补选托竞选的副总统赖清德一早现身台南投票。15号傍晚，结果出炉，赖清德当选的得票率99.65%，投票率则是17.59%。 民进党虽然在11月26号九合一的选举遭逢失败，但我们不能失志。清德有意扛起重整民进党旗鼓的重责大任。 主席补选前先展开向党员报告之旅，从新北出发，最终场则在台南。赖清德首要任务扫除黑金争议，团结对外。北市党部统计12区共3057票，投票率14.59%。主委张茂南分析这样的得票， 因为今天是同个竞选的关系，而且今天的天气有做人的感觉，跟先前预估的稍微短少一点点，不过不仅我们团结的气氛。 对比第16届党主席补选，卓荣泰得票率72.6%，投票率16.9%，而同样是同额竞选，第9届谢长廷投票率只有11.39%。历经败选后，主席补选投票率似乎不如预期，但赖清德喊话党员别灰心。 在关键时刻，民进党需要你，台湾需要你。希望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肩并肩，在守护台湾的路上成功完成使命。 在未来的一年也包括了整个党务的革新，那还有一些政务的推动， 都需要党政合作。 新任党主席将在18号完成交接，赖清德将带领民进党重新出发，肩扛南投补选2024大选重任，但想要开启新局，得先说服党员重新凝聚士气。 好，那么这里你将会再去最后一场压轴的政见发表会的台南，好，那赖清德啊讲出一句话，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话很有话题性，震慑全场啊！一共下呢，一共市长也好，立委也好，议员也好，讲坦白的，尻川有几只毛，台南市民都知影。那有什么条件好讲黑金呢？吼、哦，然后一点名黄伟哲、六位立委加在场的议员，大家做一站起来，向台南市民鞠躬道歉。结果安尼讲，竟然啊，现场破车拢吹落，吼、哦。那么这个赖清德啊，他当选之后，那么也讲出了他未来齁他内心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齁、哦、我们再来看一下。 台南市是一个公园的社区，但是在短短几年，过去是大家娱乐的社区，但这摆确实真侪人滴滴嘟嘟，民进党台南市各位公众一定要深刻检讨啦！台南市民进党一个公职人员，市长也好，立委也好，议员也好，讲出个坦白啦，尻川几只毛，台南市民拢知影。那有啥物款的条件讲乌金啦？但是。即摆台湾社会真侪人讲台南市民进党的公职是乌兵，为怎样来安尼？因为互相攻击嘛，互相攻击嘛，所以真侪人，特别是其他的政党，当然就提起来用啊，互相攻击，只不过是心痛仇快啦。当然，被攻击的人受伤，攻击的人嘛受伤，但是台南市受伤上重啦，大家讲对唔对？所以，作为老市长，今仔日转来台南，心肠心情是足沉重。对台南市发生的一切，我有那真痛心啦。所以我伫遮，我希望市长听听。立委听见，议员拢听见，深深一个中，甲台南市民回心嘞。请坐来，大家坐。我有哪有几点面的，请台南市公共职放在心肝内底，爱始终会记你，你。参加民进党的初心，简单讲一句，未使把个人的政治利益放伫台南市市民利益，未使放伫国家利益顶端，大家讲对不对？ 李善兄， 是， 赖主席的气势怎款？ 这是我三个月以来吼，从振奋的时阵啦，吼，就是讲，三个月民进党面对败选，啊，但是拢无好一个人民众有一个感动，讲你真是有在检讨，啊，赖清德昨迄个表现就是展现一个未来党主席的一个魄力，啊，因为伊是老市长，讲实在，规场内底讲实在是应该是黄伟哲市长，以一个老市长的身份叫。黄伟哲站起来，叫刘毅站起来，叫议员站起来，讲这个党不是恁的党啊，尔啦，这个党的所谓党员才是恁的主体， 所以爱对所谓东莞跟台南市民来者系一个系列，所以等很久。当初是未来党主席的，他的气势跟魄力，也让民进党重新找回到以前那个穿草鞋时代的民进党。 讲起来，要把六都的市长叫伊站起来，是不简单的。 是无简单，因为 叫六个国会议员站起来， 因为伊是老市长嘛，所以有迄个实力跟魄力去做叫黄伟哲站起来。啊，黄伟哲嘛，毕竟是伊扶植起来嘛，估算鬼，所以黄伟哲必须听。这个赖清德说真的啦，这个过程里面，黄伟哲其实也没有欠选民一个道歉，他也选得不好，那两次都选得不好，其实都是说讲白一点，都台南上去派一个西瓜都会上的那个整个台南绿到不行的状况下，让黄伟哲可以当这个市长，其实是选台南市民对于民进党的期待，让黄伟哲可以当这个市长。今天败选，今天才发生议长种种的黑金介入的问题，派系斗争的问题，都让台南市民很寒心啦。那扩散到全台湾，觉得说你民进党在干什么？所以赖清德这个动作、这个举动，叫大家 快叮当到我该管的。 是啊，所以讲乌金的问题在台南，我感觉是在伊讲的啦。民进党在攻击另外那有几只猫，那有可能乌乌金，是因为派系斗争的问题，让国民党贴上黑金的标签，让黑金有空间去介入所谓的议长的选举。所以黑金的问题在议长选举，我们就交给司法去判断。好，但是派系要团结。然后治安，其实民众在乎也不是派系，也不是议长选举，是自台南这几年因为过度的快速的都会化，产生乡村变都市，你整个的警力配置或者是新型的犯罪出来，枪支啊，微博这些东西出来之后，你台南市市长跟警政署、行政院的警政署有没有针对台南市快速都会化之后所有的警力配置做一个调整，那所有的警察的办案能力也好，减掉的办案能力有没有加速，这个东西是民众要看到的，是治安的问题。那我要想的是说，台南未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它不只是文化古都，它甚至是台湾的戏盾，因为台积电底下从高阶制成龙叠坑来带南科，它未来会有更多的新兴选民进驻，工程师进驻，所以它未来已经不是都市乡村型的选举，而是一个都市化的选举，所以民进党在这里也要开始调整脚步，针对治安的问题好好的做调整。 好，来，哎，范老师， 赖清德前一天晚上他是用某种生气的口语，他是命令黄伟哲站起来，我觉得是一种命令，对，就是你要给我站起来，然后他展现的是一个气魄，展现的是对台南市民深深的歉意，我觉得当这些立委都站起来，他叫议员也站起来，然后向当场的市民鞠躬，你看为什么掌声这么大，大家觉得说民进党正在做清楚的反省，我觉得他2017年离开台南市， 看起来他不是软骨骨哦， 他不是软骨骨，不是，他要展现他的气势，也要展现党的干部对他的服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leadership 领导的一个领导力的展现，就我不是一个啊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这个党主席，我要让民进党振衰起敝，要从台南市开始重新站起来。 未来因为这个赖清德说您就是相互攻击嘛， 对哦， 未来就没相互攻击了嘛， 针对到底是攻击还是善意的批评，我觉得要定出一个指标，这不难。如果今天刚刚讲王世坚也好，你对于那个林志坚的批评是有根有据，好，还是说你是捕风捉影，还是你是恶意的攻击，还是你是理性的监督，这个我觉得有是非有标准，你的不管是你的用词、你的口气、你的证据一一拿出来做呈现，那我们觉得我们有标准嘛？ 是， 如果这个标准你确实是据理来进行这个监督，你并不是一个人身攻击，不是个恶意批评，当然我们给予你合理的发言空间。 我讲起来了哈，一语言呐，台语啊，讲啊，卡称鬼鸡毛哈，大家拢知知的啦，你无条件台南无条件讲什么乌金啦，其实这是有一点很市井的话，对不对？这句话是被讲，以及讲会被讲什么？ 我觉得他离开台南市五年了，他回这次回台南，我就会跟他过去担任市长的时候，他觉得跟差距太大了，已经不是他过去所认识那样一个淳朴的单纯的台南市，然后里面有人趁着台南的经济的发展、投资的增加啊、光电产业的发展，在那边同中牟利，甚至把黑道的势力引进来，然后派系之间的恶斗，包含这一次的这个市议长的选举，我觉得他要做一个厘清，那也就是说。还有就是，到底民进党有没有黑金？有黑金一定要查毙， 而且要追踪下去，你请检调组长来查。 是， 如果没有黑金，要向市民、向民众说清楚，不容别人抹黑，不容别人泼粪。 我的解读了，依然对台湾的了解就是讲，你抹黑的摘掉了，对不对？ 大家拢摘摘啊， 靠成规矩么？大家拢看现现，是不是安尼哈？你哈？ 其实我觉得台南的问题哈，历任市长都有责任，包含黄伟哲，包含赖清德，因为这个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台南的派系恶斗已经不是今天了，讲一个笑话嘛，台南每次民进党在台南市议会过半，或者是说单独过半，或者说联合友党过半，今年不是第一届呢，已经几啊届呢，但是大概在算票时要先减五票嘛，那这个问题不是今年才发生，几乎每最近三四届以来，几乎每一届都发生。 比如其实公正国会吧， 对啊，就是正国会嘛，所以呢，这个问题存在很久，所以赖清德在最后一场，也是选前那一场，在台南，跟大家道歉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行为，但是我觉得我赖清德当天可能就少讲了一句话，就说除了市长跟立委跟议员跟大家道歉之外，我觉得赖清德如果自己再加上一句道歉，效果会更好，就是大家都有责任哦。那这次的投票率不高，特别是过去我们常常认为说赖清德在南台湾的支持度很高，北台湾可能跟南台湾相比稍微低，但这是南台湾两个都，台南跟高雄投票率其实并不高，高雄 10%, 台南 15%, 都低于全国平均值。我先讲，其实以全国平均值 17点多齁、以单一名额的选举来讲，同额竞选来讲不算低齁、我觉得算普通齁、但是昨天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讲，昨天是过年前最后一个假日，大家可能没赢了，变少啦，采买啦。第二就是讲，这个是赖清德可能在18号就职之后，他要去好好把它研究出来，就可能民进党支持者或者说党员哈，应该讲，因为昨天针对党员，民进党党员还弥漫在那种失败提不起劲的那种氛围里面，所以我认为他的当务之急是，你要让你的党员先从你的党员做起，你要让你民进党党员要重振信心，认为说民进党会赢，而且民进党真的做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是新任党主席很重要的一环齁、当然对他来讲最棘手的问题大概就是怎么去处理高嘉瑜这些人了齁。但是这个 就是最棘手的吗？ 这是最棘，这很棘手。 你是台南吗？ 不。台南齁，台南是这样，台南的问题，台南是实质上是有面临派系恶斗不团结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你只要那个领导者齁，不管是台南市长也好，或是党主席也好，他的声望够，他的政治声望够，政治威望够，是可以压得住。因为这些人都还要靠民进党提名嘛，对不对？那、明年就要选立委，你开给笑诶，明年我就不提名你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压得住，但是我觉得赖清德当务之急是要建立领导威信。而这个领导威信来自于说，每一届党主席就败选之后补选党主席，他面对的大环境不一样，赖清德的， 我插个话，那长叫大家站起来哦，那比我连做兵的时候连长更加派呢。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对 吧？哦，市长，哦，六个立委、议员、县长、议员拢站起来。 其实台顶的人也都知道台南的问题了，大家心在右手了。建立领导威信有两个方法，一个叫除弊，一个叫心力。如果短时间之内没办法心力，那就是除弊。那除弊就要展现你的政治技巧跟政治手腕，因为这件，比如说，很多人讲说开除他们三个，开除要付出相当程度的政治代价，这是赖清德要评估 的。不要拍你，你讲的上拍处理的是高嘉瑜这些人嘛？哈、啊，那个咱来看一下哈。我先讲啊，因为这个赖清德一调料一水讲，我无比珍惜可以当民进党党主席，大家听我，必定全力以赴，不敢辜负所托。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团结全党。拍谁哦？团结是第一咯， 对哦。 好，团结是不讲的容易，做的难哦。他要带领大家重新擦亮清廉勤政爱乡土跟绿色执政品质保证两块招牌。拍水哦，现在国民党调管起定了哦，是要开始对民进党裸去哦。绿色执政品质保证，伊是要给你摧毁哦。民主进步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台湾打拼。过去我们推动民主改革，下个阶段的使命就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坚定守护台湾，促进台湾的民主和平繁荣。好，赖清德讲团结，他要首要就是要团结全党。那咱来看这个高嘉瑜，咱党主席诶，这个选举高嘉瑜嘛去投票， 高嘉瑜心情看起来，那按照新闻讲，泰然自若，不受近日纷扰影响。投完票后，还对现场工作人员高唱一曲台语歌，叫做《心灰亏》。他笑称，这个时候应该让大家开心，因为选唱此首欢乐气氛，而非近来常唱的《孤勇者》。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想用行动证明多唱歌少说话，高嘉瑜在投开票所开唱，想表现出心情不受影响。但党内现在有人抛出2024立委初选排蓝民调， 过去曾经也有过排蓝民调，如果现在民党要走回当时的这个路的话，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民进党好像在自我设限。 高嘉瑜喊话走回头路，民众可能不乐见，但高嘉瑜在实力雄厚的内湖区投票，党员反应也出现不乐见。 中央哦，绝对会给他停权。 那个高嘉瑜没经过大佬啊，唱歌又不好听，宁愿在家里睡觉，初选都不要选给他。林念要选吴欣岱， 港湖在地党员气到鼻倒赞。高嘉瑜要面临的不止基层崩盘危机，潜在对手也来势汹汹。盘点蓝绿白可能出战港湖立委女战将，除了激进党吴欣岱，国民党议员李彦秀、游淑慧也被视为蓝营强棒。深耕港湖的前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同样有基层劝进。就这么巧，周末回港湖发春联，人气依旧很夯。但是否回锅再战，黄珊珊先卖关子。 我有具体的规划会跟大家报告。 叫一个黄珊珊选立委，你要补哪一个？ 啊，这个是有趣的题目，不要闹了，是好朋友。 好， 我跟柯文哲市长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感谢他啦。 面对内外夹攻，高嘉瑜一天比一天还收敛，避免基层怒火一路烧向2024。 今天呢、这个建议兄哈、啊，你也蛮民进党的嘛？啊，你有去投票无？ 有。 啊，你无唱一下歌嘞？ 哦，我不敢唱。 你为什么不敢唱？ 因为我惊我唱比高嘉瑜较好听，伊闹鬼。 好，你感觉伊去唱歌是事先想好的，还是说临时起意？ 我应该讲赖清德动算动主席，咱党内起码凝聚的一个要团结为前提，嗯，一个气氛。 有。 当然。党诶，内底即马爱处理咧，除了高嘉瑜因三个人即马基层诶党员诶反应，嗯，搁一件代志，乌诶，你讲诶乌诶定义是啥？嗯，金诶、红诶，拢爱处理。 是。 第二，高嘉瑜唱这个歌，我个人认为啦，嗯哼，恁会记得伫咧顶礼拜四，咱诶迄个党员座谈会，高嘉瑜伫遐讲啊，恁大家吼，都需要讲吼，卖生气，顾身体。嗯。这有淡薄啊，搁包括昨咧唱《心花开》，我是感觉。第顶礼拜是伊伫咧座谈会内底讲的意思是要全国的民众甲看，哎呦，民主进步党这基本教义派，这党员来甲遮吼，大家拢做无理性的顶顶，他其实某部分是要告诉大家，我很有风度，吼，我是那种所谓的民进党的忠实的党员，我要告诉民进党，我要当乌鸦。但是你看这反对的人吼，拢做无个性的，做无屁的，我是感觉伊的想法。第二，伊昨咧唱歌这部分，我个人认为啦。其实， 所以你讲伊是要故意激怒嘛？ 对啦，第二，他要激怒那些，因为这一次的党员投票只有14%多，14%啦，这代表我基本教育把咱本土自主党员拢无出来投、嗯，为什么？因为看民进党真济代志歪。 17.59%啦， 17.5%。 讲台北市的， 台北市17.5%，一分台北市的基层来。你若讲高嘉瑜今仔日唱遐个歌，我是感觉啦。你讲心花开，敢那秘书讲，鸿毅，阿伯你要安怎？你能对我怎么样？对不？我唱给你听，我欢喜，我心情好，有点这种的意味。我要告诉高嘉瑜高委员，你也记得一件代志。昨是民主进步党来党来投票，党主席投票，这是偌神圣的一件代志。你伫个开票所内底唱歌，你到底是啥？你看未起民进党吗？你这种心态态度到底伫遐咧看唱心花开？你是咧唱啥？民进党现在是低迷的氛围呢。你伫遐唱心花开，第二，你搁讲着啥物排蓝哎排蓝呐、啊、十一个，我来讲，你免惊，你若如果行得正走得正，你何必要惊民进党怎么样办民调吗？你应该换个角度回来， 为什么民主进步党诶基本教育派不爱听你民主进步党提名诶高嘉瑜？这才是正港诶问题。所以高嘉瑜委员他现在已经有点变成科批化。我什么代志我都查新闻查两三天。顶礼拜啊，请大家不要生气，顾好自己身体，走三天诶新闻。你今仔张新闻开要搁走几天？伊是毋是等于甲柯文哲艺术感官？他除了转移焦点的能力高以外，再加上他科批化，柯文哲不就是都喜欢用这样来玩来操作媒体，让他的声调高，民调高，网络讨论度高，但是我干嘛高嘉瑜高委员现在民主进步党从头到尾都对你已经反感到这种程度，你还好意思再讲你真的支持赖清德吗？我感觉不到你支持赖清德。你是连民进党消费完了，你还在消费赖清德。 那如果说你干嘛一起来挑衅？啊，那是你是高嘉瑜公啊，因为一路公关一日每日三省吾身嘛，你干嘛有欢心吗？ 欢心是伊在讲的，三省吾身，故为原则上他只是要创造媒体的讨论度。他会三省，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唱歌了。今天唱这条心灰灰。我比如 说 一个人引导有重大事件，你走去引导说，哎，我心会开，心会开。我说如果那个人家里是真的是有重大事件，再不把你吼出来，咬哨就把你爬出来，还在那里心会开。而且重点是在民主进步党党员投票党主席的补选日子，内湖南港的选民就问您，您的开票所给我们手心会开，你心内心情是啥？你让那些所谓的支持民主进步党的更讨厌你高嘉瑜，你要尝试的说我不一定要你民进党，是你民进党没有我不行吗？ 好，因为这个新任的党主席赖清德第一天哈，伊就讲伊要首要之路的是团结全党，可是团结如果这样的话哈他要用什么方法来团结？来，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一下。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昨天去投票，高嘉瑜唱你现场唱歌哈，心灰灰哈。我想请教一下博文，你去投票阿麦，你若要你嘛要这个啥上新闻，无你嘛唱一下歌咧。 其实我感觉高嘉瑜吼，那是我是吼，我可能投票一天我买唱歌啦。但是我应该要唱讲，我应该唱《浪子回头》吧？啊，是唱《回乡》的歌啊，表示我有 一生有一日三省吾身。 哎呀、啊，表示等下跟至少说跟这个动哈一寡基本盘，表示讲啊，潘石啊过去一些言语表达哈，可能不当或者是说太偏激的哈、跟大家抱歉一下，这样就好了。其实我为什么他在那个地方，他明明知道说那个其实大家对他的情绪其实是高涨的，为什么还要这样？其实都被来浪嘛，都被来浪嘛， 浪 哦，都被浪。我用这个去传神啊，我觉得北京话讲说挑衅好像又有点太过了，但是我觉得就闽南语很传神，就台语很传神，就是说等于浪姐，就是说 浪对有什么好处？ 你不要小看这个哦，一浪大家讨论，大家讨论起来啊，马上这个正反两极的意见不一样，你可以去看很多的这个包括泛蓝阵营的或者是一些讨论平台，其实对他是就说哎呀，你看民进党都只知道检讨，他们不知道检讨其他人，所以我其实我起来就不爱讲也代志，因为我坦白说以整个民进党的发展来讲，他真的一点都不重要，但是因为一样的浪啊，变成大概焦点在他身上，结果现在变成好像大家都说你们觉得民进党的衰败都是因为高嘉瑜吗？当然不是因为他，但是他让人家很不爽。我们当然也不是在因为什么民进党这次败选是因为高嘉瑜，绝对不是因为这个关系。但重点是他会让很多支持者觉得说，你们的公职有这样的人物，用非事实，然后不断的反而来批评自己的党，为什么你们都不处理？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很多支持者他们在外面都很积极的帮民进党做一些辩护，做一些澄清。结果怎么发现反而你们自己人在外面讲的话被用来去污蔑你们自己啊！你们为什么都不澄清不处理？ 是， 你支持者的心态是这样。当然不是重要到说哦，什么高嘉瑜一个人吼、就攸关全党，当然没有，他哪那么重要？我觉得他一点都不重要。但是他你的高一辈来朗朗啊，一个你去看，你不信哦？他以前高一辈像心灰灰，我讲真讲， 其实他真的给赖清德在出难题。 那个，我跟大家讲哦，大家仔细去想啊，为什么会有这次的党主席补选？这个之所以有党主席补选，就是九合一民进党败选嘛，然后蔡英文蔡总统他负起政治责任，然后才会有这次的补选，所以这次补选对民进党员来讲是很沉重的哦。啊，你看在那种那么沉重的场合，你等下进入心灰灰， 我刚刚起来做给过来，所以我才建议他说你要唱不然你唱龙柱回头嘛，对不对？好、哦，那我觉得就是这次我觉得他真的是故意在给这个赖清德赖主席一个难题，但是我必须这样讲，我觉得赖主席他是面对问题的人。嗯，坦白说了，在台北市那一场哈，赖主席他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未来如果用非事实来这个攻击，好、来做这个批评，那当然要严格党纪。然后他同时又讲，当个高嘉瑜面前来讲啊，说哈、多做有建设的事情啦、少说话啦、其实这个大家一听也知道这个怎么回事。那我认为， 无路用的减讲， 无路用的减讲两句，艺术的都是安尼啦哈。那另外你看这个赖清德赖主席，你不要忘了他过去，当然这个社会评价当然也有不两极，但是你就可以看出他那个个性哈、他觉得说，他觉得，例如说台南那时候为了李全教，李全教你买票啥有诶无诶，不一大堆。结果李全教，我记得他那时候当选的时候，在那个议长室，哈、都动转。听说在议长室里面这样叼根烟这样子啊，就是那个神情好像非常的自大啊。赖清德当然礼貌性的，那时候他是赖市长，礼貌性的要进去哈。哦，结果一看到他那个样子，还说啊，我刚才去我要听歌诶呢。吼、赖清德不会盖怎么样的 cake， 二话不说他甩头就走。好，你就知道他的个性，其实他对很多事情他其实他有他的想法跟原则。那我认为这些事情呢、未来一件一件应该都会慢慢的有所解决的。 好。我想再请教一下建议兄。啊，到目前的表现啊齁。那你今晚要选立委啊，就是说吴新代跟高嘉瑜齁、你的导向。 我也倾向跟我的大多数支持者说，我们不排除支持吴新代。 好。好嘞齁。 对。那你。请记忆工嘛，有人在讲的讲建议。啊！你选举两台宣传车，你要送给吴新代好斗三工无、因为我足气高嘉瑜的，你若甲阮斗三工零工，我阁甲你斗 Q 票。 你安尼你会发咧哦，你用开低哦，你支持激进党、 没有所谓的支持激进党，今仔日就是变成讲，只要对台湾民主是对咱台湾的民主是加分的。我感觉如果有一个人，今天对我的党，我爱的党来做成那么大的伤害，我不排除支持其他政党来支持国会的议员，因为吴新代当选，他也是支持本土啊，他并不会支持蓝军的啊。那与其这样，很多人有真侪人咧讲话就是讲，迄、个高嘉瑜，你好心肝的代志你无讲清楚，行政失能你道歉有道歉，跟他无道歉。你今仔日阮若支持吴新代，我相信很多的政论性节目都说要公开的支持他。甚至还成立了什么叫代代队。那如果依照这样来讲，我敢讲 代代队了。 吴新代不要紧，我这两台车若卖无啊，我借你用嘛，我送你用嘛，不要紧。如果高嘉瑜你这样还死不悔改，还继续挑衅民主进步党的基层 的支持者， 坚定的支持者。 我是感觉讲、如果是这样，那你干脆不要加入民进党，你用你无党籍选，甚至你去跟柯文哲讲，柯文哲，我代表你民众党买塞啊、我们都尊重跟祝福、但是不希望你再来伤害民主进步党。 好，好，因为他说话博文公公，那赖清德有讲，讲民进党不是袂当批评啊政策。而是说你要基于事实、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等一下请大家看清楚、这是、这个1月7号的新闻、王世坚、1月6号在、这个节目叫庶民大头家中说，好像是中视嘛、新竹棒球场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林志坚以高虹安为了转移司法焦点为理由，但其实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讲。如果按照比例原则，高虹安助理费充其量60万的差额，新竹棒球场牵涉到12亿。王世坚说，林志坚在讲什么，你要闭嘴，你不懂就安静，因为你不懂，你就让身边的人下去恶搞。他说，当时招标的时候应该要有审查资格，先开资格标，再来才是价格标，资格怎么可以都没审查呢？以天母棒球场为例，记住这里重点，以天母棒球场为例，8000万就可以做得很好，可以作为全台湾的模范、所以呢他说啊，这件事一定要追究到底，尤其是领了11亿7000万只剩下3000万尾款，当初是谁盖这些章，一个一个都要把它揪出来，因为这些人是共犯结构，这些人一定要揪出来，这些人就是国贼，因为11亿7000万只剩3000万尾款，这个事情是高鸿安乱讲。那现在高鸿安 啊，这个已经啊澄清了啊、哦。那这个啊、王世坚呢，他说他不会向林志坚道歉，好、哦，因为他是引述高虹安。接下来是这个，一说天母以天母棒球场为例，8000万就可以做得很好，你怎么会花12亿艺术性安内嘛？好、哦，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林志坚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讲，哦，像比方说他今天又讲说啊，这个高虹安是为了转移自己司法的焦点。说实在话，照比例原则来看呢、啊，高虹安那个助理费，充其量那60万的差额不是吗？如果真的有60万，这个是12亿耶，他在讲什么？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好的就是林志坚，你要闭嘴，你唔捌的，你都较掂的。哦，是不是你自己因为你不懂，你就让身边的人下去恶搞？第一点，这个当时招标的时候应该要有审查资格，要先开资格标，再来才价格标。你资格怎么可以都没审查啦？我们台北的天母球场，光是这个球场哦，花就是球场的本身8000万，那做得多好哎！那整个还说实录影下来，那可以做我们台北市全国各界，如果球场要施作的话，必须像台北当时天母球场的那个做法。结果这个花12亿耶。 好，我们先讲第一件事情，他刚刚讲8000万，有没有讲说这是什么费用？ 没有，他只讲天母球场。 天母球场， 以天母球场为例嘛。 对 啊，八千万就是全台湾最好的示范、嗯，只花8000万。来，我打个话，这是2022年7月28 TVBS 的新闻。新竹棒球场耗资12亿重建，记住这叫重建。 重建，对。 台北市长柯文哲说，天母棒球场整修， 修建，嗯， 好、哦，整修只花1亿2，所以嘛不是8000万呢。嗯。第一，一起整修呢。嗯。跟重建不一样呢，你现在是在比啥？我想请教一下一山兄，你现在是在比啥？ 是天母棒球场是修复啦，哈、欸，就是讲伊本来就伫遐，啊，所以有一寡后来派人爱换哈 ，LED 看板啊，去换灯啊，椅子去重装，它、欸、不是整个去建一个球场，嗯，但是新竹棒球场是整个重建。那第二个讲的就是说12亿这个差额啦、嗯，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林志坚可能不懂，但是王世坚绝对懂，因为他做过建商，他绝对懂啊。所谓的履约保证金，其实一般来讲是10%，嗯，也就是12亿，通常是留1亿2的履约保证金。在新竹棒球场其实留了2倍，将近2倍，嗯、就是2亿5的保证金嘛、嗯，因为他最后是实质只领了9亿5。说真的，以市府的流程来讲，你要验收之前，你这个2亿5就是拿来要我政府配要求你厂商去把它配合改建。 其实我头都意思是讲。立马记就供，供天母棒球场整修花8000万，新竹棒球场是重建花12亿，你都爱讲个清楚，你袂当讲啊，迄、那个开8000万才开12亿，迄、那个无同款的物件嘛。说，更何况拍摄，我再插个话嘿，我去维基百科查，这是天母棒球场，在这边，台北市天母棒球场。1997年动工，启用1999年，建筑费用台币6亿。拍摄建筑费用满是8000万呢、欸嗯？为什么伊不爱讲去8000万？25年前去耶。 而且他的座位数，说真的哦，为什么台北市天母棒球场很少办职棒的决赛？嗯，因为他的容纳人数不够，因为决赛人会买票人会比较多。但是新竹棒球场是可以办到国际型比赛的球场，嗯嗯、这两个的规格完全是不一样的。嗯、所以规格不一样的时候，一个六亿，一个12亿，所以你不跟、嗯、根本就不在一个同一个级数来比啦。这个王世坚一定知道，但是王世坚跟高嘉瑜是一样的道理，他要追求流量、啊嗯、所以你看王世坚所有的 追求流量。嘛，我给你根据事实嘛。 他一直没熟悉的，一直没被供啊、欸。所以他我说他完全知道，还故意讲错。 对， 因为他是建商，他怎么会不知道履约保证金是一成就够了，欸、是1亿2就够了？他也知道说他故意给你误导，说是3000万。嗯，那明明到最后是2亿5000万，他也不道歉。嗯，那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追求流量，所谓柯文哲化的结果了、欸。你不要觉得他们都很傻，他每天都会看流量报告。高嘉瑜也是，王世坚也是，他每天他幕僚会给他流量报告打。谁有用打什么有用？因为最近民进党的落水，王、哦、林志坚的落水嘛，大家在骂嘛。嗯、你骂落了后，民进党的人会骂你啊，蓝营的给你呕了，所以你所有的流量都厉害嘛、嗯。所以王世坚跟 高嘉瑜才是赖清德真的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他们叫做柯文哲化的问题。如果中央党部不去解决所谓的网络流量， 王世坚把柯文哲化吗？ 哎， 以前是没柯文哲没这么厉害呢。 是，所以啊，现在跟柯文哲赶快民主的问题了。黄珊珊跟高嘉瑜被挺上，柯文哲讲伊无法度决定两个人好朋友，哎、嗯，卖袂记得王世坚跟黄珊珊嘛就好个啊。你当初陈时中跟黄珊珊的时候，理性跟感性的选择，他没有办法选择，所以一个柯文哲根本就赶快。 好，我阁阁给大家看一个哦。一共以天母棒球场为例，8000万就可以做得很好，可以做台湾的规这个模范。但是新竹球场牵涉的是12亿，嘿，因为语义就是讲一个是8000万，一个12亿嘛，哈，联网是不是安尼？ 对。 但是 这个意思。 但是柯文哲讲，那是整修，是花1亿要嘛，是8000万嘛？ 对。 哎嘛，新竹是重建呢。 嗯。而且其实严格来讲，新竹球场如果无去那个地下停车场哈、嗯，是差不多6亿。 嗯， 其实跟台球场差不多。 新闻应该是这样了哈，对不起，我把它讲，就是他有说了，新地加建地下停车场花3.12亿， 嗯， 所以扣掉这个12亿，扣掉3.12亿，其实是花8.7亿。 对，而且 8.7亿， 你别忘了、哦。嗯，新竹球场跟天母球场建筑的时间差了25年了。 嗯、 这25年来物价人工涨多少？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以当时天母球场的规格这个经费来讲，我觉得新竹球场算是省钱的哦。 没有地点可能伊土地价值嘛无同啊，不， 新竹球场无土地 嘛， 建筑物伊干啦建筑物啊，它没有土地取得的问题嘛。嗯、所以我刚刚新竹球场是剩金钱哦、 嗯， 就钱有花在刀口上。其实王世坚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啦， 嗯、 他懂啦。欸、他不这样讲，他就那个节目以后不会邀请他嘛。 哎呦，阿美就恐怖。 所以我干嘛写那啦？就说王世坚，你如果坚持不跟林志坚道歉，说实在，我们也拿你没办法。 嗯嗯。 吹、啊、滴你辛苦点，你那无回去嘞，咱那无法度。可是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支持者来讲，一而再再而三的感情被伤害。刚刚医生还提到，我还想起来，当时在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王世坚是公开讲哦，说他欠黄珊珊一个大人情， 嗯， 所以呢，他在支持陈时中跟支持黄珊珊面对理性跟感性的选择。 嗯， 后来陈时中去见他，记者一直在赌陈时中问这一题哦， 嗯， 还好陈时中 EQ 很高哦，他没有去伤害王世坚。可是王世坚，我请问你，你一个政坛的老鸟，你欠黄珊珊人情，那是你的私人， 嗯， 你可以私底下跟他讲说啊，我欠你人情， 是 但是这盖起定我拍谁， 嗯。 可是你公开，你选择公开讲，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嗯， 弃城保皇， 你就是在带风向嘛！啊，民进党的市议员支持黄珊珊，在操作什么？ 嗯、 在操作弃城保皇嘛？当时是不是统派的媒体都在操作这一题？ 嗯、 你在配合这些统媒在做操作嘛？ 嗯、 这不是王世坚第一次，同样情况，高嘉瑜、何志伟都一样。所以面对他们三个人的问题，我觉得。民进党有言论自由，一定有言论自由，可是你要基于事实批评嘛，你们现在完全不基于事实，而且甚至用假的资料。王世坚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11月6号移工这位， 嗯， 1月6号晚上高鸿安发现他搞错了， 是， 虽然他没有道歉了，但是他说啊，他就把责任推给市府同仁，市府同仁搞错了齁、哦、这已经说明了说尾款不是说只保留3000万了、 嗯、 王世坚第二天继续说， 嗯， 记者问说，那你要不要跟林志坚道歉？我不要。 Over my dead body。 对，那请问你明知已经错了、哦 嗯、 高虹安已经告诉你说我搞错了、 嗯、 结果你还不道歉，这是同志吗？诶，我觉得你对柯文哲对高虹安这些不要讲敌人、嗯、就是对于其他政党的人好像比对自己的同志更宽厚更仁慈，诶、 嗯、 诶，就奇怪呢啊，你对为什么对林志坚这么残忍？你说这个要抓去关，还骂他是草包、 嗯、 我觉得够了啦、哦、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因为王世坚他要四年后才会选嘛、嗯、已经反正他就稳坐四年了嘛、 哦、 一系当啊、哦、再算，那我们也真的也拿他没办法，就看赖清德主席怎么处理、 嗯、 但是对于高嘉瑜跟何志伟，因为明年就要选立委、 嗯、 我觉得这两个人对他们处理的方法跟技巧就有很多，比、 嗯、 如说你不一定要开除啊、 嗯、 我把你停权一年啊，停权一年，明年你就不能提名了、 啊。哦， 你看我，你不是就搞哎，你不是都不靠民进党， 是， 那你就停权嘛，对不对？然后国民党的人再去声援高嘉瑜，很简单。 嗯， 游淑慧，你说高嘉瑜很棒，那真的，请高嘉瑜加入国民党，在内湖南港选立委。 嗯， 徐小新，你说高嘉瑜很棒，那请高嘉瑜加入国民党，在松山信义选立委。你觉得游淑慧跟徐小新，你们俩会同意吗？我求你唔干啦。 好，来这个建议兄 是。 我个人感觉吼，我举一个例，大家知道林洋馆，也就是我们中山国中新盖的一栋体育用品大楼加地下室。那原本地下室只有二楼，那总工程费是我争取了八年，柯文哲答应给八亿盖了一个林洋馆。那名称当然是恭喜他们两个得了世界冠军。那当然林洋馆后来有人说要多挖地下一层，你知道工程费估出来是多少？八亿的工程费，光多挖一个地下三层就要多3亿7000多。等于是百分之四十几。那换个角度，新竹的部分，我举一个例，大家听，一台车，所有的车壳拢要换新呢，也才是干那考察无同款哦。这个比例大家真清楚。新竹棒球场是完完全全改建。那我现在讲说，王世坚想要讲假话，其实他知道睁眼说瞎话，是因为。 重建啊，新竹棒球应该正确讲应该叫重建， 拆掉 重建， 拆掉 重建，拆掉重建。 对，那你依照前段科前段王世坚睁眼说瞎话行为，验收有程序，初验、复验、正验。这个东西你王世坚你搞到公立不不可能，但你今天公开就是不跟林世坚道歉，不跟新竹市民公开的说一声道歉。我是干嘛，王世坚？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在选举的时候你是弃城保皇，这大家都很清楚，而且让蓝军操作。我只能说赖清德当党主席有一个最大的课题，就是说我们的内忧外患，内忧当然民进党的支持信心不见了，外患还需要国民党需要其他的人吗？如果这些人有意无意的释放出这些东西，凭良心讲赖清德真的要处理。 好，咱讲起来了，一般来讲，同志有同志的情谊啦，就是讲唔对嘛，私底下甲讲，吼安尼。那如果今天唔对，你干嘛要公开讲？监督不是不行，因为这是你的天职，但是监督你嘛都要基于事实嘛。我头都给大家看，讲天母棒球场，柯文哲自己讲，那叫整修；新竹棒球场叫重建，整修跟重建总有计小差真济嘛。好，你都要甲讲好清楚。第一点，第二点，整修不是你讲的8000万嘛？你本来讲8000万比12亿嘛？所以柯文哲说，光整修就花1亿2嘛。那新竹棒球场开12亿是因为多盖的地下停车场。啊，那无伊啦，地下停车场提掉，他只花8亿7嘛。而且天母棒球场真正迄阵起的时候是开6亿嘛，迄是25年前嘛。好。你怎么可以拿25年前好、哦、那个事情，然后这个不讲？那我要讲说新竹这样棒球场有没有必然攻击？我不知道，基起公，我认为讨论应该基于事实。为什么同志你还这样呢？哈、哦，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进广告。 哎，都不厉害。 中央党部电话响不停，全市基层党员打来要求开除高嘉瑜、王世坚，一天至少上百通，让党工接到手软。市党部主委张茂南更秀出如雪片般抗议讯息： 主委你好，港湖立委下届不要再提名高嘉瑜，必须要有人哦。提出检举函或者提出实证，现在是指纹楼梯响，坦白讲我们也承受很大压力。那我不能讲说王世坚或者是高嘉瑜换了什么样的天条？ 主委坦言，要成案真的有难度，但对于基层不满声浪炸锅，势必冲击高嘉瑜立委连任。熟门熟路八春联，还有人抱抱送暖。尽管高嘉瑜有基层实力，但没了绿营选票，想连任没那么简单。 总是会有这个风风雨雨啊，也不可能一直都是非常的平顺，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总是有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开除王世坚就可以，我们民进党就可以重生，就可以2024胜选吗？那如果是这样，就开除吧，对不对？那否则这是根本是个假议题。 党员高喊开除，监狱话题该怎么处理？肯定是赖清德上任党魁第一道难题。 我见过面的同学举手一下好吗？没有，不是这段。 连问两次不是这团吗？赖清德当选民进党主席后，总统府内第一个接见行程一脸尴尬，可能国政繁忙搞错了。但即将接掌党务工作，棘手问题同样考验着他。 高虹安啊，好，10月12日，他去总统府，好，总统蔡英文接见荣获2022年建筑原野奖的得奖单位代表， 其中竟然惊见新竹市长高虹安。因为新竹市政府啊有两件公共建筑，一件校园建筑检官获奖，而这三件作品其实都是前市长林智坚任内大力推动的政绩，被新竹市议员陈建明嘲讽高虹安是在挂掉啊喂。得奖的有什么？他说啊，得奖的有这个蓝寮渔港波光市集、柴桥社区活动中心，还有龙山国小校园工程这三个。那小英总统说啊，这个奖项不只是重视建筑以及公共工程的品质，更重视优秀的社区景观营造工作者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付出。好，这个博文啊，新竹不是大密宝，怎么还会得奖？ 不是啊，他怎么可以去领奖？他要先去怪手，要先去挖一下，然后再去领奖才对啊。哦，对，你怎么晓得下面有没有什么电线杆，或者埋什么垃圾？嗯，要去挖看看，钻洞，钻完洞，去请那个你们新竹市的公务局的这个员工，嗯，到旁边看，然后带记者去看，我先抽验过去 ，OK 了之后，你再去总统府领奖。嗯嗯。其实坦白说啊，我刚刚这个选举这个过程实在是我考刚刚好，实在很悲哀。嗯，其实林智坚过去在新竹 市，哎，你们是草包，林智坚是草包，草包那里得奖。 嘿，草包是伊迄当阵叫我妹吼，讲、 哦。不然王世坚咪讲伊草包、嗯？ 当然不是啊，林智坚过去在新竹市，你去看他历年来的政绩评比，哎，讲起来那个对新竹市的改变，还有市容整个的这个市政文化改变，其实很大啦。嗯，好、哦，那当然就后来为了选举的事情，那叫我站尬呢。我是觉得坦白说，这个一码归一码。嗯，你如果真的新竹市做得好的，你看那高虹安他也亲自去领奖啊。哎，他如果说哈、哦，坦白讲，他不认同这些，他应该说。那个都是林智坚过去任内的事情，对不起，这个奖我觉得得了不光彩，我不去领奖或派代表去就好，他还自己去领奖诶、欸。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对林智坚来恭喜，第一个真的不公平，第二个如果说这些事情真的都是所谓的大密宝，那我就讲嘛，你就去挖嘛，你就去挖，包括其实那个新竹棒球场到现在我没有看到新竹市政府的廉政处去挖，你就去怪手挖一挖，然后说这个有问题嘛。啊，如果说没有，你让每天让临时公务人员每天羞辱林智坚，新竹就会进步吗？不会的啦。 是，那个范老师被爆胸。 我觉得高虹安今天去领这个奖，我真的不晓得他的心态是什么。哎，因为他一直批评林智坚的这个新竹棒球场的问题，还亲自带记者哦， 对， 亲自带记者去挖。然后挖到电线，嗯，啊，还找到还发现包商在那边啊，在处理什么事情？你既然对林智坚的政绩啊、市政这么的不屑一顾，是你批评，这个奖你就不要去领嘛。哎，我觉得你去领，好像在什么收割林智坚的这个政绩，我觉得这种态度让他觉得非常的短视尽力。好，就是一方面是想转移你在立法院的这个助理案的事情，然后来挖苦林智坚，然后又收割林智坚的政绩，不费吹灰之力。我觉得这种政治人物啊，我觉得未来新竹市的市政，我觉得非常的悲观。 可是啊、老实讲，新竹有没有弊案？林智坚执政八年有没有弊案？我觉得可以查啦， 可以查。 只是说为什么你就不是事实要这样讲呢？王世坚啊， 那王世坚，对我必须要讲，像他说啊，林智坚是草包，很耳烂，这就涉及到人身攻击了，因为你要说他为什么草包啊，你如果说他今天这个新竹市，而且新竹市这个办公室目前也检调已经在查了，如果说你确实查到有弊案有贪污，啊，或者说那我觉得你可以有任何理你可以做说明，而不是用这种、啊、挂个名字啊，你很草包你很耳烂，这个我认为就已经违反了我们所谓的监督。 台北市议员不知道那个预算多少钱吗？ 当然知道啊， 都知道嘛， 是吧？所以一个是整修，一个是重建，这两就像我们刚刚讲过嘛，一个车子全车去烤，就钣金去烤漆，跟一个车门去烤钣金跟烤漆，价钱当然不一样啊。你不能说哦，全车烤漆。 那为什么一边来供？ 我真的不晓得，因为我在想，他现在需要这个声量干什么？还是说他有想要明年台北市要他参选立委？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否则我觉得 立委所以站家己安尼看会迄个哦。 我唔在乎，因为我不晓得他因为他的转变让我们觉得很意外。否则我认为他现在以他现在的状况，他要连任市议员。轻而易举嘛，他没有必要做这么激烈的一个批评嘛。 是，我请教子哲兄， 是， 刚刚讲你有看到吗？ 有， 8000万， 是， 能够来看一遍好不好？ 好， 哦，就是说我们刚刚给他讲，天母棒球场是整修，而且不是他讲的8000万，是1亿2，柯文哲讲的，新竹是重建， 而且新竹如果扣掉地下停车场，因为天母棒球场没有地下停车场， 没有地下停车场， 扣掉地下停车场也只有开花8.7亿，而天母棒球场在25年前就花6亿，为什么他不把它讲清楚？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林志坚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讲，哦，像比方说他今天又讲说啊，这个高鸿安是为了转移自己司法的焦点。说实在话，照比例原则来看呢、啊，高鸿安那个助理费，充其量那60万的差额不是吗？如果真的有60万，这个是12亿耶。他在讲什么？我觉得这个时候最好的就是林志坚，你要闭嘴，你唔捌的，你都较掂的。哦，是不是你自己因为你不懂，你就让身边的人下去恶搞？第一点，这个当时招标的时候应该要有审查资格，要先开资格标，再来才价格标。你资格怎么可以都没审查啦？我们台北的天母球场，光是这个球场哦，花就是球场的本身8000万，那做得多好哎，那整个还。说实，录影下来，那可以做我们台北市，全国各界如果球场要施作的话，必须像台北当时天母球场的那个做法。结果这个花12亿耶， 哲兄，这样有基于事实吗？ 是啦，就是说如果这个数字哈、嗯，就是是错误的哈、哎，我觉得未来这样的批判呐、啊，哦、嗯，尤其坦白讲，因为。世坚跟林志坚、哦、就是他们都是民进党嘛、哦、你批判自己人恐怕这个数字要更精准啊、哦、我觉得其实不管是谁对谁的批评啦、哦、就基于事实嘛，我同意啦，但我也不认为王世坚说是很恶意的、哦哦、就是说去扭曲啦、哦、也许他记错、哦、也许怎么我觉得如果在数字上我顶答、哦、我觉得可以稍微可以更正啦、哦、不然你的批评会被人家扭曲说、哦、你是够野你调刚恶意的，我觉得这样就不好了哈、哦。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我觉得他现在是在举轻以明重了、哦、啊，意思说啊，那天母要被清完你啊，啊，现在当然也说更正是、嗯、 柯文哲是讲112啊， 对了，112了，好、哦、对。 那个是整修啊， 是啦，一个整修一个重建，我同意这个我同意了哈、嗯。不过我觉得啦哈，你如果回过头来看，就他要强调是什么东西啦哈、嗯，你扣除这个数字比较不精准外，他大概在讲说，当时我们都还记得新竹球场是去年7月22号开幕，开幕两天。就闭幕了、嗯、那这个事情对民进党伤害大不大？ 不是，我同意啦、嗯、就是说他是不是弊案这个可以查啦， 是是， 只是说你被批评进前你这个啥数字就没精准的呀、 啊、是啦是啦，我所以洪友、嗯、你说了我也同意、嗯哦、因为数字我说我们对数字就是如此嘛、嗯哦、那我说以后不管谁在批判这件事情可能要更久，可是我要讲的就回过来就他到底对这件事情他想要跟大家表达是什么啦、嗯哦、当然如果他有没有恶意大家可以去公平、哦、这个我尊重大家， 你后面要再选举吗？ 像 你啊， 我唔知， 你要台起码唔。我讲啦，你若要调来站国民党嘛， 冇啦、啊，不是，就我同意，都要大家咧讲嘛吼。 较好嘅机会， 你要批评家己人，嗯，唔是未使啊，就是第一个基于事实，第二个善意啦，好、嗯嗯，所以我说可以精准一点哦。可是我要讲就是说，事实上就是说，这就是说，对于这些人哦，到底你们要用。嗯，就是民进党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或角色看他们？嗯，他们到底是党内的害虫？还是党内的啄木鸟哦，我尊重民进党的看法。嗯、可是我要讲的就是，如果民进党，我说这一场选举、嗯、哦，难道他们是民进党最大的这个败选的主因吗？嗯、扣除他们，难道民进党就赢了吗？嗯、我觉得民进党也可以回去想一想了、嗯、过去国民党，我要讲，我们也出现过类似这样的人物，嗯、对于国民党也很头痛。这个我必须要说的，后来我们并没有对那一位民意代表、嗯、也是让你天天上节目，我们并没有对他做党纪处分。 是 啊、哦，那所以说，那民进党怎么做，我不晓得。 因为我干嘛安尼啦吼，就王浩宇对王世坚啊的爸爸的指控，我就不同意。啊、哦，桃园市前市议员王浩宇说，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的父亲王明德出卖同学，最后同学都死了，只有出卖大家的飞黄腾达。啊、哦，意思就是说。啊、这里是啊，王世坚的爸爸出卖人家、哦、所以今天才飞黄腾达。立委高嘉瑜批评王浩宇之说不道德，王世坚也说他很遗憾，民进党最该团结的一天还是有人出来泼粪，他不屑回应、哦、老实说这个论点我就觉得、王浩宇的批评不应该、哦、老爸的事叫孩子去承担吗、 哦、 第一那是属性、啊、连芳 那个赵王浩有说法 一码归一码嘛， 对， 就事论事嘛。 赵王浩有说法说他那个是返校故事题材的原著啦，嗯，返校那个故事大家应该都看过都知道嘛，就是有人拿了一本禁书嘛，嗯，就被查到之后，然后就把同学的供出来嘛，嗯，就即使退一万步讲，即使是真的，也跟王世坚也无关，嗯，哦，我觉得跟王世坚也无关， 是啊， 就像我们今天不会去说啊，蒋介石你当时杀了多少人，嗯，或蒋经国你白色恐怖抓了多少人，然后去怪蒋万安，嗯嗯嗯，因为那是他的阿公阿宙做的事情，跟他无关。我觉得这样子去苛责他没有意思。嗯，但是我必须要帮大家厘清一个观念，因为我就发现最近有个风向，就是说，嗯，哦，民进党败选找战犯，找了王世坚、高嘉瑜跟何志伟三个当战犯，错，那百分之百叫导果为因。嗯，洪怡记不记得选后的那个礼拜一，王世坚坐在这边？ 是是是是， 请问。败选之后，民进党比较重要的公职人物谁最早抓战犯？嗯，王世坚、高嘉瑜跟何志伟这三个人在抓战犯。嗯，一个讲侧翼网军，两个都讲侧翼网军。何志伟讲黑道， 黑道在市台北 在这个陈时中的竞选决策群里面，请问是谁在找战犯？是你们三个人在找战犯哦。嗯，而且当时我们还在讲说检讨对事不对人，这个时候不需要找战犯。嗯，就现在被风向被导引到好像民进党把败选都怪在这三个人头上，错。是你们三个人先开始找战犯，嗯，而且我希望赖清德主席你要注意一个现象，这次22场各县市的党员座谈会哦，嗯，几乎每一场都有人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嗯，那已经不是台北市的问题了，是，而且转国性的问题，嗯，支持者感情受到伤害，你做党主席的人，你必须要让这些党员被感情受到伤害，党员你要给他们一些抚慰，嗯，跟他们一些宣泄啊，你歪出力买塞，黑起列破端。我还出力，你要告诉党员我为什么不处理，嗯，哦，那要处理要怎么处理，这个时候是展现赖清德政治手腕跟政治判断的时候了。 嗯，这个建议兄你买下打钢正民进动，你看记者一天都有20个啊，镜头都你的嘛， 先给我再站一下啊。哦，最近哦啊，何志伟 那不是特别要站什么人， 是 而是说民进党执政啊，一定有很多的缺失，但不是不能批评，而是要基于事实嘛。 是，哎，对啊，连焕哥在讲找战犯，嗯，但真侪人拢去讨论这三个人，上少讨论的叫做何志伟，我感觉对伊无公平。哦，应该给讨论何志伟。 哦，你今天算公平哦。 何志伟当时，用平我给您回忆一下。嗯，第一个讲恶多的是谁？嗯，是何志伟。 对哦。 何志伟讲恶多的前提之下，但是中是安怎输？因为伊嘛做一个假新闻，叫做沙化事件。嗯，各位啦，来看一下这份新闻。沙化事件这件代志，到即马何志伟还没有公开说明道歉哦。嗯，好，你即马要找战犯，真侪人佫讲赖清德，你要遇到一个问题，有人自称你的发言人。嗯嗯嗯，这发言人的问题，赖清德对你来讲是一种伤害。毕竟何志伟拢是似是而非，讲一寡唔是正港熟悉的代志。嗯，底下咧哇哦，民进党，你看这张， 副是什么谁的发言人？ 他说赖清德，赖清德的发言人，竞选总统的发言人。 2024选总统的发言人， 大家总统党你拢有做议员的红包硬币，嗯，还有春联， 春联， 好，哦，上大家，嗯，你甲看何志伟，你有经过赖清德的同意去制作一块钱的红包袋吗？ 这是应该做的吗？ 这应该做的哦。嗯，一个他挂一个赖清德，你的居心何在啊？哦，除了这个东西，还有这个东西，总统府的叫做喜福运图。嗯，你怎样来？摄影师，你拜个看下一下，福运旺来。嗯哼，哎，就问你，你为什么要跟总统府做同样的版本、同样的字体？但是内容不一样咩，嗯，所以何志伟，我是感觉伊规个过程当中，大家咧讲高嘉瑜咧讲所谓一个王世坚， 胡云旺来是署名谁？ 署名 何志伟吧。 何志伟、蔡英文、赖清德，哦，所有人尊重中统务中统的春联，没有人在加赖清德，没有人在加候选人。嗯嗯，不然你做个议员，如果拿中统的春联来，你也可以加印你的吗？嗯嗯，我觉得这是不尊重，啊。今天我常常讲一件事情的，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党内同志，还需要敌人，还需要国民党跟民众党吗？嗯，何志伟公开的去呛前内政部长，嗯，然后你自己做的假的问题，包括你说的黑道，到底黑道是谁？你大酸低完的第一缸，他就要求蔡英文下台。嗯嗯。第二个，你针对所谓的黑道的部分，我请问你，难道黑道？你所谓的黑道定义是多高？嗯，所有的人都可以骂黑道，就你何志伟不能骂？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骂？啊，你老爸是谁？嗯， 你从小在哪里长大的？你不就是在黑道的氛围当中长大的吗？ 北联帮，你的指控很严重嘞、欸， 很难，这所有社会人知嘛？北联帮较早帮助叫是谁？那是你何志伟像，真清楚嘛？我是觉得黑道你的目的到底要打什么？我是干嘛？战犯之一何志伟，大家拜托的，这个您稍想一下、哦，这件代志到今嘛还没还陈世忠一个道歉、 欸。那个是怎样？ 他跟新闻讲说，有人送陈世忠一幅沙画，然后陈世忠居然不要就算了，还把他丢到旁边去，叫媒体去拍，结果立法院有人好心去把录影带调出来，是你何志伟拿去丢掉的，去做假新闻的，啊，你到今嘛个外公有清楚吗？ 是。 哎，我补充一下，包括他说的黑金嘛，他不只是在所谓的抓战犯，他也影响到吴怡农的选举嘛。王宏辉说吴怡农是黑金，就是因为你何志伟讲啊，那个所谓的中评委的事件嘛，就赵应光的事件，告被赵介佑、赵应光硬囝啦，出来讲，用判刑料出来讲，讲我唯一伫东来支持的是啥？ 何志伟， 何志伟， 何志伟邀请我入党的， 就你骂人黑金，告被人这个你的紫色那个对象。叫做赵介佑，告别出几个声明吼，签字文，下来就等于讲，我对不起所有的人，感激我唯一无对不起的人，叫做何志伟，因为我登基以来，我所有的党员票拢是灌给何志伟。所以你何志伟，你每当你没有基于事实在骂别人之前，你同时四只手指头在指自己，只用唯一嘛讲得出来，这是来好人，讲完起来，我基层其实这样我看袂开。 是，好，为什么事情很严重呢？因为啊，桃园市政府今天已经发表声明了，强调已经针对平镇文化公园地下停车场、杨梅行政园区、竹围渔港游艇码头三个案子优先要检视，最快三月份就会向市民报告调查结果，如有不法之处，一定会追究责任，绝不会轻忽。张善政在上月底宣布成立公共工程体检委员会，聘请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当总顾问。民进党议员魏云说，这是张善政市政府施政不利，企图翻前朝旧账，分明是要转移焦点做政治斗争。你也知道严重哦，人现在是要开始给你倒啊。 大哥补充一下，我认为张善政这种做法是非常无耻的做法。我这样讲、你知道什么叫做先射箭再画靶吗？就是像这样子。好，你今天如果说这些哦，确实有一些什么弊端，然后被检举的哦，这个包括你们这个廉政处啦，这个相关的这个廉政处会有人去检举哈、哦，四处都无人闻问，好、哦，那你把这事情抖出来没关系。如果你只是说针对说，哎，我现在就是选举哈、哦，改朝换代了哦，现在改朝换代了哦，我就是开始要清算你前朝，我就是要一件一件你们前朝的工程，我一件一件查。我坦白讲，这种心态是非常可怕的。这种心态根本就是想要透过这种什么所谓的借着查弊的这个名义，然后来清算前朝。所以我认为啊，我坦白讲，我跟这样的立场， 你有看到赖清德今天讲啥不？伊讲我要擦亮绿色执政品质保证的招牌。 对， 拍谁？人今麦是要给你摧毁绿色执政品质保证的招牌。 对，啊，我的意思说，我今天我态度一样坦然，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有什么弊案，你去查，那查出来这个大家蓝绿对贪污都不能容忍的，有弊案都不能容忍。但是你不能够说突然凭空冒出来就说，哎、欸，我现在上任了，你们哈、哦、这些弊案我认为都有问题，我哈、哦、就要三个月内这件也查，那件也查，通通都查。我告诉你在查谁，你知道吗？你等于你现在是自己是当市长，你在跟你的员工为敌耶、欸。你把新那个包括桃园市市政府或者是新竹市政府当作什么？当作是通通都是弊端，我通通看你眼中都是弊案，都是有问题。我认为这种心态是不可取的。 啊、哦， 如果他是用这种心情去做市长，然后希望借由这样来拉高自己的声势，我坦白讲，那真的是桃园跟新竹的，真的是未来的实在是祸害啊！ 不过你觉得三月份调查结果会跟你说啊，没事，一切都没事，都很好。会吗？ 都大密保啊，天天就去开挖、啊，天天就去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那个钢梁哦，那里怎么偷工？我觉得那个到时候一定就是这样搞啦。啊、哦！不管有没有定罪定案或者有没有起诉，反正他天天就这样给你搞，四年一下就过去了，然后就把你民进党的这个前朝的政绩哦，本来是五星级的市长，然后故意把你打垮哦，五星级的政绩故意把你打垮。我坦白讲啊，这种手段哦，实在是坦白讲非常不入流。 我干嘛吼？ 现在是正月到三月，我感觉来势汹汹，真恐怖。来，那个范老师， 张善政到现在为止，当这个市长不到一个月，已经两次大停水了。然后有一家英文补习班倒闭，很多的这些缴了钱的这些市民所向，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市政府也没有介入。 是。 那我必须要讲，他要用这种方式来转移他的施政不利啦。这就是叫做清算斗争。 哦。 我你要去查，我不反对。你就慢慢的去查，先查出证据再出来。而不是先那边敲锣打鼓，我要成立公共工程监督委员会。他就是表示怎么样，对，就是给郑文灿泼脏水。你就是工程有问题，你就是里面偷工减料，你就是贪污腐弊。我就已经先把你认定就如此了。我认为一个市政府现在每天忙着在这边啊清算钱槽，而不做市政规划，我不晓得桃园市的未来在哪里。就像你看我蒋万安到目前为止， 这个时阵是不是民进党内的啊议员或立委开始更加站队站郑文灿？啊，你们都有声量。 我认为桃园市的市议员，应该要好好去监督张善政。 台北的啦，台北的啦， 啊， 台北的啦，台北的议员跟立委啊，哎呀，我站一下郑文灿，啊，你们都有声量。 如果是这样，民进党就党内互打了。 哎， 我认为像这样这些啊，像张善政这样的做法，民党中央或民党的市议员。桃园市也应该站出来捍卫郑文灿的名誉嘛？就像我们看到今天林智坚他的有三个建筑拿到这个奖项，我觉得民进党中央也应该要站出来力挺啊。民进党的新竹市议员也应该站出来，是给还林智坚一个公道嘛？ 我讲起来了，今麦去俄罗林智坚做寡后有什么意义呀，林智坚的政治前途无啊嘛，那不是在替伊恭维嘛？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同党同志的恭维，你嘛都要基于事实，对不？再来就是人现在要跟你抬呢，同党同志你敢有发现危机？你看现在基隆，谢国梁说要设公共工程采购廉政平台监督机制，达到清廉执政目标。潘水，请教一下这个建议兄，现在是没有廉政单位吗？ 我应该是说同包括新，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廉政两个字？ 其实我是感觉有一点，就是他们现在目前现在打预防针 哦， 吼，让人感觉看的正当性是够。其实你敢看张善政，他最近的一个喝酒事件，他其实在转移焦点。但是一看高虹安把小小的一个东西炒成这么大，所以他们想要用这种方式。 哦， 其实你敢注意这个始祖级上叫做王宏威跟徐巧芯。凯西似是而非 ，Rocky 怕怕他全国都知道，他们两个知名度大增。啊，你甲看张善政嘛咧效仿，你阁甲看新竹料张善政料过来就嘛投红，无非是要干嘛？打预防针过来，雷声大不见得雨点小。但是只要来在金钗有一个剃球啊，伊就讲哦，这弊案甲放大。我个人认为啦，刚才博文公要前后，你拿着你的所有市政府的同仁，这些基层的同仁、公务人员。你用这样的方式来检验他们，对他们情何以堪？ 摧毁绿色执政品质保证，哈、啊，其实对他们2024的选举有帮助。我感觉未来这几年会非常的血腥啊！啊，那这个是啊，台湾民意基金会在1月9号到1月11所做的民调。你国民党内底，哈啊，总统2024总统大选，国民党内谁最受欢迎？第一名是侯友宜 36.7， 第二名是郭台铭 28.6， 第三名是朱立伦 7.9， 第四名是赵少康 4.0， 回答不知道的是 22.8。 2024总统大选民进党内谁最受欢迎？赖清德第一名、哦、这个遥遥领先 57.7， 第二名陈建仁 16.7， 第三名苏贞昌 5.9， 回答不知道的是 19.8、哦、那可是国民党内其实情况并不单纯，非常的复杂。来，我们来看分析啊。 谢谢大家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给我满满的支持。 侯友宜三重感恩参会，席开百桌，千人相挺，场面浩大。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民调，蓝绿阵营看好谁来选2024总统？民进党方面，副总统赖清德获得57%支持度，直接过半；蓝营则有侯友宜以36.7%居冠，郭台铭拿下28%支持度紧追，郭侯之间只差8%，但都没有过半。 觉得郭台铭适合出来跟国民党一起组一个最强战。 很难判断，我觉得他弄出来我们都很高兴， 会担心到时候变郭侯配。 我们大家一起为国为民 努力的扮演不一样的角色。 虽然侯友宜嘴上必谈2024怎么配，但传出他将要出访新加坡，外界揣测是想赶紧补足外交学分。 新北市的城市外交永不中断。 不过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去年底卸任前才完成新加坡访问，接着要出访美国，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规划拜访美日，各阵营领袖接连出访。侯友宜第二任刚上任就传出瞄准新加坡出访，进攻2024较竟意味浓厚。 如果要补国际学分，说句实话，那他要加班了，要开夜车了，因为他长期以来站在地方走的是内政，他不会说直接到美国去有那么大的变革跟挑战，那他也不适合直接到中国去。 侯友宜挟着民意支持稳坐地方诸侯大位，但想再上层楼，不能老是只讲吼吼做代际，要变身为国际侯，再加把劲。 好，那么按照今天联合报联合新闻网写的，公侯友宜接下来可能要用市长的身份出访，评估第一站是新加坡。好、哦，那台面下说近期有人试图要牵线侯友宜去访问美国，希望能跟州长层级的人物碰面，但被侯阵营婉拒。关键是侯友宜元旦才说拒绝当强国的棋子，虽然并没有解释但强国是谁，但外界都认为他是在讲美国。这时候访问美国不就等于自打嘴巴吗？啊，麦利比格罗麦奇扬嘛。他说新加坡虽然面积不大，但却有相对中立稳定的环境，加上圆融弹性的外交手腕，让强国都愿意来新加坡谈事情。侯友宜如果前往新加坡，既不会被贴上亲中的标签，又可凸显自己其实有处理两岸外交关系的能力。不问你做新北市议员，侯市长办出访吗？国际？ 侯市长第一个他几乎没有什么出访 哦。 第二个，在他任内几乎没有半个所谓的这个姐妹市。 嗯， 所以你说他的这个所谓的国际外交到底在哪里？ 哎， 呵呵，做台机 哈。 那你说他为什么要去新加坡？我跟大家讲哦，讲到新加坡这个地方，我是觉得比较敏感的。 哎， 就是说他讲说我们不要当强国的棋子，然后被解读是美国。我认为如果我心中不是这样的话，我反而觉得我要积极去澄清。他不是哦，这个时间点哦，讲说强国不要当强国棋子，然后我这时候去好像不太好吧。 嗯， 这不就是默认他强国就是指美国吗？我觉得他的心态我觉得很奇怪。那你这样你现在是未来是觉得说真的美国跟你的距离要越拉越远。 嗯， 你去新加坡，坦白说新加坡确实是当然是比较中性。 嗯， 但是新加坡其实跟中国是很友好。 对。 过去齁，在两岸那种这个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官方接触的时候，很多事情其实也是透过新加坡在那边斡旋周转等等。所以他去新加坡反而会让我觉得很奇怪。 这个动作看起来一定是被酸总统 啊。对，而且都被酸总统嘛。那你他现在叫他去中国，我相信已经慢慢没这届代 你 马伯也大了。但是他去新加坡就会让外界有很多的联想。 嗯，那范老师啊，阿麦比公一边拉去。 我不知道，我是不晓得他未来怎么去美国。但是我认为啦，如果连韩国瑜当初要选2020年总统之前，洪秀柱都劝他要去新加坡，就要去美国访问。后来他真的去了，2019年去了。 嗯， 但是他去美国没有获得美国高层对他的接见，只有跟学者两场闭门的会议。 嗯哼， 就说如果连洪秀柱都认为说要去让美国人了解韩国瑜的话，那我不晓得如果啦，那侯友宜要选总统，他不去美国，我觉得那个结果会如何，大家是大家都可以想 到。他没有说不去了，但是他现在不敢去。 他现在不敢去，那你要拖到什么时候 啊？ 好，你要拖，因为明年一月就要投票了。 如果真去美国，美国会怎么问他？ 你所谓的台湾不做强国的棋子，那个强国是哪一国？ 嗯， 你说清楚。 菲律宾 啊，菲律宾算强国吗？对不对？ 不一定 了。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成为菲律宾的棋子嘛。 啊， 所以我觉得他去新加坡，我觉得很重要。 嗯， 第一个。新加坡在1993年是孤汪会谈， 嗯， 孤政府跟汪道涵，就是两岸在1949年双方冷冻关系之后首次的啊、哦，虽然是非官方，但是都是当时是李登辉委托孤政府， 嗯， 江泽民委托这个汪道涵，然后在新加坡会面。第二个就是2015年的马习会， 嗯， 马英九跟习近平见面，就我认为啦，侯友宜去新加坡就是要去凸显，我。未来也要扮演这种特殊的角色，还要跟新加坡学习。 不过我觉得那个民调里面很特别的，就是说其实郭台铭跟他距离蛮近的、哦 嗯、 所以呢只差八个百分点啊、今天啊这个外传啊、朱立伦已经派人接触郭台铭了， 而且有企业界人士私下串联郭朱佩要挑战2024的总统，好，郭台铭配朱立伦。啊，郭台铭啊被问到这个问题，他罕见说没有否认，还称赞记者很厉害。无独有偶，风传媒今天报道，国民党对郭台铭释出善意了，开始营造郭有望回国民党的氛围，并称一位与郭台铭非常熟识的企业朋友私下透露，未来郭台铭如果选总统，朱立伦将会是副手的搭配人选。这样的这个新闻其实就讲说，其实侯友宜的挑战是很大的，信不信？好，林煌。 有，可是我觉得侯友宜最大的挑战还是在党内啦，东来啦，还有他自己个人的处理，不要讲国际外交事务啦，就算全国性的事务他都可能付之阙如啊。侯友宜在当新北市长竞选干他做贵警察，所以警察事务他很熟，治安的事情他很熟，但是内政不是只有治安哦，内政有社会福利，有经济发展，有各种各样，有太多的这些他都没有接触过，在新北市他也没办法接触到。好，那国际外交事务我觉得他的幕僚也很天才哦，当然新加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去 OK 我觉得都鼓励 有了。 你说去美国建个州长就可以提升国际处理国际跟外交势力的这个能力，这个连结会不会太跳跃？ 州长成绩公讲，那那边算总统也是有点低啊。 对啊，你这个能，这个连结会不会太跳跃？ 而且你要到联邦政府去嘛，你怎么到州？ 对啊，你到州政府，而且美国，你知道，美国是因为它是联邦制，它每个州的制度都不一样啊。你喜贝基都几乎啊。但是侯友宜现在在恶补这个学分，我认为有点晚了，因为懂理论是一回事，处理的经验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一直觉得哈，所谓的郭台铭回国民党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我一直认为，到目前为止，我的判断，我认为是假议题了。哦，还是被动侯友宜了。因为郭台铭立功已被邓来，郭台铭当时是主动退党哦。以今嘛斗圣公明仔就重新入党，依照国民党的规定，他也不能参加总统党内初选啊。当然，国民党可以开很多后门让他进来了，可是又不禁又让我想到，2019年的时候，吴敦义颁了一张叫什么特别荣誉党员状给郭台铭啊，让他取得参加总统党内初选的资格。那后面一连串的事情不用我再重复，大家应该都还记忆犹新。所以郭台铭当了一次工具人，你觉得以他如此精明的一个大老板，他可能会当第二次工具人吗？所以我觉得所谓的郭朱佩正副元首的搭配哦，我认为那个是故意放出来要卡侯友宜，让侯友宜知难而退。 好，现在郭民众啊，本来是叫做双保险，现在很怕被双杀打好，悲剧又重演，就重演刚刚讲的吴敦义那时候。所以尹公尹金马引入2019年出现乱局，导致国民党全面分裂所造成的 PTSD， 这个叫做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大家都很怕的啦。好，本来摆得很好的，到尾又大家又搞分裂这样。来，易善兄， 侯友宜放出所谓的不做强国的旗帜哈，与其说是跟美国讲或跟中国讲，其实是要跟党内的深蓝讲啊。因为王宏威输的那天，伊就真讲国民党如果总统大选是要整合郭科啊，科是给科一顶算嘛，被下面整合。重点是郭台铭。那因为国民党内的深蓝，主要就是国民党内的深蓝，他们完全不放心侯友宜的，他们一直认为侯友宜叫做绿皮蓝骨。蓝皮绿骨， 还 是阿扁啊，为台北市市长的时候一路升上来的。所以他们觉得他对国民党是不忠的，他不是纯种的国民党人啊。啊，当然还有内部国民党内的省级问题，外省人跟本省人的省级问题。所以外省人，本省人在国民党内这边出线是足困难的。所以他们才提出所谓的赢郭台铭进来。那现在国民党内为什么又被酸中通有没有亏能得啊？哈，怕马球人，打一个韩国 一， 从爱怕马球人，韩国一要被公布被算了，打一个韩国一的多要被啦，能得啊、所以国民党内他们这么多人要竞争的时候，那喊牌权在谁手上？开桌权在谁手上？都是朱立伦。朱立伦拥有制定党内规则的权利啦。所以朱立伦在制定这个党内权利的时候，他只要跟侯友宜说啊，这解狼被算啦、啊、我一定爱制定一套规则啊、制定这个党内初选规则的时候，他就可以猫腻就来了。当然有人说按照防专条款，我觉得啦，如果连洪秀柱都可以破专啦、我相信赵少康也好、那个张亚中也好，甚至朱立伦如果参加初选绝对破专。所以国民党只要办初选就定于一尊，而且我觉得朱立伦绝对参与初选、最后朱立伦是有可能会胜出的。 好，那这个苏贞昌苏院长，因为最近啊 一直讲内阁要改组啊，然后可是又说啊，苏院长动作频频哦，那他刚行程排满满的，而且也开放媒体的联访啊，那这个打给你有他是不是也想选总统？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行政院长苏贞昌一早现身投票所，支持者热情拍手给温暖，苏奎笑得很开心，似乎暂时抛去换阁揆的种种传言跟烦恼。但从近期普发现金6000元，再到核定系东线278亿被批示大撒币保阁揆官位，让苏奎不忍了。 不要像父子娶礼一样，这样也骂，那样也骂，扭曲抹黑重伤分化，袁崇焕不死，清兵怎么入关？我们大家要记住，国家是我们大家的。 提到明末抗清大将袁崇焕，苏贞昌怒斥不要扭曲分化。不过苏奎日前赠送阁员茶壶，还勉励期许茶壶都是倒给人家，只剩下渣，这就是人生，把我的话带回家吧，似乎在暗示即将走人。那谁来接？前副总统陈建仁跟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搭档组合呼声高，但传出苏系不满郑文灿接副阁揆动作太多。 有些人会要这个酸言酸语，有些人要想办法这个见缝插针。其实民进党人就是一个团队，不论是担任党职公职或任何一个职务，都有相同的价值，相同的心。所以才能够凝聚在一起。 另外同样是卸任的绿营首长前基隆市长林用昌被点名入阁接掌交通部，林用昌维持一贯口吻低调回应， 一切都等最后有结果我想就会跟大家做报告。 民进党主席补选，但话题全围绕在内阁改组议题，绿营大咖动向一举一动备受关注。 好，请教一下林焕，敢有影讲苏贞昌一定嘛要选总统？ 最近应该没了啦，就最近这一两年应该没有。刚开始的时候，其实2019一尾车接的嘛，一当中接的时候的确曾经有过这个想法。像今天有个媒体就讲说什么苏贞昌的幕僚说这个做得好才可以更上一层楼嘛，就一位他很亲近的幕僚跟了苏贞昌4年，他就直接跟我讲，他说我从来没听过有哪一个幕僚讲过这句话。就如果他连他都没听过，那大概就真的是没有人讲过这句话嘛。所以这几条纲就是就是民进党越乱，某些政党就越得力嘛。而且现在放话的管道蛮多的嘛，因为这个放话管道很复杂，就是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民进党里面有一些人的确对苏贞昌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者说有些抱怨希望他赶快下来也放话。那支持苏贞昌的人就觉得他做得很好那希望他可以继续留任。所以现在情势有一点点复杂。 那你怎么解读袁崇焕不死，清兵怎么入关？ 其实这句话今天有很多解读啦比较恶意的解读说你把蔡英文比喻为崇祯吗？因为袁崇焕说皇帝是崇祯嘛，那崇祯是历史上出名的昏君嘛但是以我对苏贞昌 亡国之君啊， 对，以我对苏贞昌的了解，他讲的不是把蔡英文比喻崇，他讲袁崇焕为什么会死袁崇焕会死是因为内部被离间嘛，内部被中了清当时后金的反间计，所以皇帝认为袁崇焕是个奸臣嘛所以是内部不团结或是内部有人重伤，刻意重伤才造成袁崇焕会死掉嘛我觉得他应该是讲这个意思。 我们等一下来看，因为美国卖给我们这个布雷系统，可是呢赵少康、洪秀柱哇联合报反得非常的厉害，说我们怎么可以变成地雷岛呢那事实是如何，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这个是今天联合报的一版头条美国卖我们布雷系统引爆争议，忧言祸，祸言子孙，政学界说别让台湾成为地雷岛。赵少康他说蔡英文想让年轻人当拆弹少年团，无雷家园成地雷家园，民进党让台湾变成火山孝子洪秀柱说美国把台湾视为遏止中国大陆发展的棋子，意图在台海发动代理人战争的司马昭之心实在是不言可喻，他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地狭人稠的台湾本岛成为 布雷区的景象。哦，他要求呼吁大家，沉痛的呼吁，拒绝布雷系统，别让台湾成为下一个乌克兰。真的情形是这样吗？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车辆沿途前进，一次丢掷多枚地雷，这是美方对台军售项目火山布雷系统，用于暂时在滩岸阻绝敌军两栖载具快速登陆行动。但近期传言不断，布雷系统侦测器难以清除，就像金门地雷都还没完成清除，台湾恐怕变成地雷岛。但就连事实查核中心都显示这是错误讯息。 这一次的采购专案针对的是反坦克雷，根本没有人员杀伤雷，过去担心那个埋在地底下啦，人踩到之后脚一拖开就爆炸，不是那个东西，这是针对敌军快速要进攻我们滩头的反登陆的反装甲雷。 假设敌军进犯抢滩登陆台湾，此时火山布雷系统可能就运用在这上头，因为火山布雷系统短短10分钟内可以部署960枚反装甲地雷，布设面积广，作业时间短，能阻隔敌军争取时间。而布雷系统地雷并非是埋在地底下，而是肉眼可见，与外界质疑的地面下地雷差很大。加上火山布雷系统有定时自毁功能， 可以设定自毁时间啊，比如说一天好，或者一个礼拜，这个算是比较先进的。 面对外界疑虑，陆军解释部分人士错误解读扭曲采购布雷系统原意，伤其民心士气。面对中国武力威胁，要防止敌军武力进犯，我国强化新式战具势在必行。 好，那么这个秉佑兄啊，他是王力第二战研所的研究员。好，请教你，真正是赵浩康、真正洪秀柱讲的安尼嘛？联合部安尼讲的吗？ 欸，其实当然不是这样子啦。因为我觉得就是军事的问题一直很难去辟谣，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很复杂。那大家对于军事很多的这个想象都是从电影中得到的。那我们看到很多电影，其实你可以看到都是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比较早期，简单说除了科幻的以外几乎都是发生过的事情。好，最近发生的战例，我们现在当然因为在乌俄战争中可以看到很多比较新的内容，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为什么我们会去谈说这个蓝营在发动认知战，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他们去忽略很多的事实。今天特别哈，我请制作单位帮我准备一个文件哈，这个是在美国这个 DSCA 哈这个网站上面，就是国防安全合作署。这个基本上如果说对军事有一些研究的人，非常喜欢看这个网站，因为它就是所有美国对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军事援助，不是援助而已，就是出售，都会在这网站上说明。那包含它的金额，包含它的内容，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关键，在这里面他写到我出售的这个布雷车的系统，包含的是车辆，然后还有这个 M87A1 的，重点在这里哦，反战车地雷。好，这是 DSCA 上面写 出来，但它不是要炸人，它是要炸战车。 对，它其实写得非常清楚，它是写这个东西，然后再来后面有几款训练用的弹药。好，基本上写的很简单，因为就是这个内容而已，不会有别的。他不可能说今天我报给你的是一个反战车的地雷，我实际到货的是一个反人员的地雷，因为没有必要嘛。如果你要买反人员的地雷，我就给你立上去就好了。这是美国政府公开的文件。好，他就在政府的网站上公开，从来没有发生过失误，因为这个东西还要报到其他的各式各样的执行单位去，所以没有人会说啊这个不是真的。这个东西还有疑虑，所以当他们去谈到说在这个军售的里面，他是要让它变成地雷岛，他是要让它变成这个所谓的对一般民众残害。是 我问你吼，就是讲那个地雷啊，是怎么样子摆置，然后这个人会不会被炸到？ 其实不会吼，因为在其实我想已经很多人整理好一个非常清楚的资料，就是说它其实散布的范围，其实大家可以看它是在一个125公尺乘以1150公尺的范围内。那当然陆军的想法也很清楚了哈，他就是在海滩上做一个带状的分布。所以 不一起就是说我因为我 你都掐开鬼几条赶紧喷出来哈，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气就这样子，这画面其实非常清楚了哈。他就是因为大家都会想象说中国攻台的时候一定会从海岸登陆。那海岸登陆假设因为我们现在陆军的数量比较少，所以他 没办法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反击的部队开到的话，先让这个布雷车去做滩岸的部署的话，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而且可以达到一个迟滞的效果。嗯，也不担心说，哎，因为它的效果非常快，嗯，它只要在短短十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一个这么大面积的防御，嗯，的行动。所以它反而是在我们平常的时候就不需要去部署大量的这个地雷，嗯，它是在真正发生危急的时候，说真的，十分钟船要开十分钟，距离也没多远了哈。嗯，在这十分钟之内，我马上完成一个防线的部件，对我们的防御是非常有帮助。那买的系统也不多，那其实表示陆军很清楚我们该防御的范围，就是这几个地方。嗯，那他其实一定是做了一定的这个规划之后选定了，老百姓怎么可能会随随便便就跑到这个地方去呢？ 我跟他讲哦，国防部是这样讲的啦哦，对，就是说这种地雷它可以自毁，设定自毁，有四点钟就自毁啦，有四十八点钟就四天后自毁，有十五天。啊，三种模式，好，换句话说，这个啥，建军啊，刷掉一个你的崩起啊，好，所以他不会啊说什么炸到人了、啊、哈，不小心。再来，它是属于战防雷，它不是人员杀伤雷，好，一起被炸舰车， 对， 就是讲舰车你呐作动的作动的，你赛滚在崩，你人徛起来崩，舰车跟人的重量无同款嘛，嗯，好，这样，那联合报曾经在。去年的12月29访问旅美的台海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梅复兴，梅复兴说构建机动布雷系统的规划非常好，可视为相对低成本的非对称防御能力。那时候就说问这个就很好，你现在不爱问这个要问朱云汉来，方老师， 我觉得很奇怪、啊嗯、拜登、已经第八次军售台湾了、嗯、过去七次我看到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没有出来批评啊，嗯，那为什么这次特别出来？ 对，为什么？ 我认为的确是对岸觉得这个武器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哎呦，所以他们就要求这个洪秀柱啦、赵少康啊、赖、嗯、世宝啊、联合报啊、嗯、大做特做。嗯，那否则如果之前的七次军售，你为什么都好像无所谓？嗯，就表示这个武器的确对解放军来讲，未来他们要攻台的话，嗯、他的战车登陆会造成极大的损耗。 是， 所以我大胆的讲。这次这个武器的确是打到中国的痛处，嗯，所以国民党的这些啊、这些这个政治人物才出来讲话嘛，他们是为什么而担心？他们是担心解放军的战车因为这个地雷而受损嘛，嗯嗯嗯，他们在担心什么？台湾人走过去那个重量根本不可能炸到自己嘛，你还在把1950年代在金门当时的布雷，哎，那个巨蟹刃已经70多年了，嗯，现在这个地雷都是非常高科技的，嗯，然后像什么哦，不在这个海边、有人走去只要假腿被炸断。那个根本是完全不合逻辑，这是我必须要讲哦。嗯，他们在做操作这样的一个舆论，哎，然后说他说哦，小心哦，台湾年轻人会成为什么？赵少康说什么拆弹少年团？嗯，台湾人要去那边挖地雷，嗯、哪一天那不走过不慎，可能腿就断掉了。在制造这种恐慌恐惧、我真的觉得是极不道德。你们完全就在帮解放军，帮他们解除问题，嗯，帮他们排雷啦。 好， 你是帮解放军排雷的少年团。 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我们要买这种武器？那按照他的陆军是讲，因为啊，160个地雷筒，十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布雷任务。好，伊就是这台车赛鬼料， 用喷的， 以这个地雷一直喷出来，一直喷出来，但是它都在明处，它不是埋在地下，讲啊，你无注意行过就要崩你，好、哦，没有这回事，看得清楚的，而且他有跟你讲，这里叫布雷区。 对， 好、哦，那目的是什么？因为伊速度足紧的嘛，因为目的就讲阿强的真正被攻起来的时阵啊，好、哦，他会。可以挡他挡很久了， 对， 因为一直爆炸，一直爆炸嘛，好、哦，这样。那而且呢，陆军说啊，现在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跟韩国这些，目前都有国际使用布雷系统。那呢，这些国家嘛是拢，这些国家嘛是拢那个啥地雷国家啊。 其实我觉得哈、哦，每天花时间去澄清这种不花成本的低级谣言，真的让人家觉得很累。嗯、但你没讲个伪赛，因为他们。这几天的报道，其实这个议题已经他们吵了好几天了。赵少康告联合报，给他已经第五刚啊、哎，他想要造成一个印象，因为一般人说实在，我们对地雷真的不了解。嗯嗯，这篇报道的行述就是，哎、台湾哈、哦、现在到处每一个海滩哈、哦、都是地雷。嗯，所以你热天唔通去海边啊上哦、嗯、哦，因为你上会叫崩掉哦。他还刻意访问一个在金门被炸伤的人，这、嗯、被地雷炸到是一个悲剧没错，但是他不告诉你的是第一个。大家想象一下，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地雷不是说我明天交货，我就在海滩上放了、欸。嗯， 什么样情况下我们要用到这个战防雷、嗯、是因为我们在台海的海空已经没有优势了，解放军已经要上岸了嘛、嗯、啊，这个时候你不布地雷只有一条路，嗯，投降。 是， 所以我说反对买战防雷的就是支持投降，就主张投降嘛，因为我们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第二件事情，这个地雷是很先进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看过拆弹少年那部电影，就觉得那部电影、嗯、血泪齁、哦、就是那，但是诶嘿共和喜二战时期的故事，诶你告金马金马下面期待这个地雷除了它有自毁装置之外，它每一颗地雷上都有 GPS 装置、嗯、所以打出去之后它有 GPS， 你对照电子地图你可以清清楚楚知道说哪边有地雷。对、嗯嗯，除了后面的事后的拆除，万一真的有友军来帮我们，比如说美国或日本来帮我们的时候、嗯、我们只要把坐标告诉他就知道这里有地雷，你不要经过。嗯，这是相对安全。那朱云汉这个也是一个学者。 欸、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呢。 院士呢、哦、当然也许他的专业很厉害，但是我觉得他写的那文章我就不懂。他说、嗯、那你就算好是战防雷，那有重型车辆压到也会爆炸。嗯，我请问大家，今天解放军已经要登陆了。嗯，国防部跟人家跟你讲说，哎、欸，大家注意哦，要布雷咯、哦、嗯，你没事，重型车辆还去沙滩开来开去哦，你是套个派系吗？嗯，所以不可能的事情嘛。 指挥兄，你也反对吗？ 坦白，军事我没有这么专业啦，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哦、就是说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公共议题，可以讨论。嗯哦，但是我觉得要一面说啊，这个什么国民党的立委，或者说有什么蓝军反对，哦，这个又是什么中共同路人？ 我哪有说你们国民党现在是我们刚刚讲邵康、洪秀柱跟联合报啊？ 是啊， 我不攻你国民党啊， 老六我们是红一哥共啊，比如说范老师多少的共啊，就是对岸要求他们要对这个来加以反对、加以阻挠。嗯，我觉得不用过度衍生啦、啊嗯、因为我看起来就是说这几位在反对这个议题主要是比较人道的立场，嗯，或者说比较怕说有误触，因为过 去。那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我们都不人道。 是啦，是啦。不是，我要讲就你反过来说嘛、嗯、如果国民党真的就是投降主义，嗯，那应该什么连反飞弹系统也不要买啊，是不是、嗯、战机也不要买啊、嗯、那马英九执政八年应该通通弃械投降啊、嗯、不是嘛、嗯、我说如果这个议题值得讨论、嗯、就是说怕伤害到平民或误触等等、嗯、这个专业问题可以讨论啊、嗯哦、那我坦白讲我不知道好不好，可是我觉得既然已经被媒体揭露或者说什么、嗯、我觉得未来在立法院就说接下来在立法院开的时候针对这个议题大家可以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思辨一下。 指责说要谈人道、嗯、很好啊。新疆的再教育营有没有人道？嗯，你洪秀柱说过一句话没有？嗯，香港的反这个啊反那个送对他的这个反分裂法。 国安法、 啊。国安法。嗯，我问你，你赖世宝批评过没有？嗯，黎智英被关到监狱里面，请问赵少康你讲过一句话没有？嗯，不要跟我讲人道。嗯，中共对他们自己人民都不讲人道。嗯，他会对台湾人讲人道？ 他们这个其实是食髓知味啊。这个就是所谓的选择民进党然后青年上战场、嗯、这样的一个翻版、嗯、这个宣传是一系列的、嗯、他们刻意例如说搞得你其实这个所谓火山布雷系统经过这个很多专家解释之后不是我们没有澄清，其实我们第一时间都澄清了、嗯、当时国民党提出质疑的时候包括国防部各方人马其实都提出澄清，可是他们选择不相信、哦、啊这一套系统其实它跟过去、哦、它把我们推到那种一战二战的那个时代、嗯、说你看那个就是、哦里面很多地雷，包括金门过去啊，在那个国共内战时期，也有很多人那所谓布雷区、嗯，造成很多伤亡。他不断的去唤醒民众过去那种非常极端的一些经验，那跟现在这种高科技，我们必须备战、嗯。备战其实是为了和平啊，我们今天买那么多武器，其实是为了止战。嗯、但是国民党故意去混淆，他搞了一大堆这些武器，好像就弄得恐吓大家。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哦，其实。为什么中国有时候那个言论感觉很像是北军授权，当然不是说他们有没有直接北京授权这我不知道，但是那个言论很像是拿着北京的令旗在恐吓台湾。